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领先。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说一个让我们多少有点沉重，但是确实也是需要更多人关心和了解的一个疾病——孤独症。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安定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崔永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交流。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生监督所的副所长赵新生，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赵所长您好。 你好李凯，你好。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条例了。自打6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咱们北京卫生监督部门呢，对全市公共场所的这个实施控烟的情况，据说要进行了第二轮的这个严查哈。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控烟工作的这个最新的进展？ 好的，应该讲7月13号到7月17号，我们北京市啊进入控烟监督检查的集中处罚周。那么7月14号，也就是前天，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呢，应该说分成了7个工作小组，分布7个远郊区县来开展控烟的执法。那么当天啊，我们卫生监督机构对这个远郊区县，包括医疗卫生系统、旅游饭店系统、金融、教育、商务、体育、文化系统，一共检查了167个单位。那么同时呢，对相关的违反控烟条例的相关单位啊，下达了责令改正的通知书。那么同时呢，这次的检查还有3家单位啊被立案进行行政处罚。应该说呢，这次执法检查的重点呀，我们锁定了儿童医院和妇幼保健机构。那么应该说，这次检查对强化社会观众对这种特殊的场所控烟的认识啊，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您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一次检查对于妇幼保健机构和儿童医院是特别看重哈。他们和其他的一些不让吸烟的公共场所有什么不一样呢？ 是的，是这样。我做一个解释。目前啊，我们广大群众呢，对于带顶和带盖的这种场所不能吸烟，应该说已经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了，就是带顶带盖的室内场所不能吸烟。但是呢，却并不是很清楚控烟令当中啊规定的一些特殊场所，室内外都是禁烟的。比如说我们的体育场馆、健身场馆的比赛区和坐席区，那么特别是妇幼保健机构和儿童医院这种特殊的场所，应该说室内和室外都是禁烟的。因此呢，这个对这些控烟的重点单位，我们卫生监督机构进行集中的冲击式的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明白了，就是说，比如说在儿童医院当中，不光是在楼里边不能吸烟，在外边，我们看似这个没盖啊、有树啊、没问题啊，也是不行的，是吧？ 对对对，这个出于对儿童和婴幼儿的保护嘛。 那么在这次的执法过程当中，还发现了哪些问题呢？ 那么在这次的监督执法检查当中啊，我们发现有些公共场所违法吸烟的一些个人呢、经过劝阻以后，当时他停止了，但是卫生监督人员离开以后，他又开始重新吸烟，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另外呢，我们也发现部分单位这种劝阻的力度和巡查检查的记录还是需要加强的。特别是在某些单位的控烟管理的措施，需要加强进行管理和细化它的工作程度。这些问题呢还比较突出。那么因此呢，我们卫生监督机构将采取跟踪检查的方式啊，对这些单位进行加大的监督检查，特别是在这个禁烟场所进行行政处罚违法个人进行监督检查以外呢，还要对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者 也将同样这个承担一些连带的责任。 嗯， 是这样。 其实对一些屡教不改的个人哈，真是有的时候还是需要能够加大一下处罚力度。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北京的这个卫生监督部门工作很辛苦啊，力量有限， 对， 还是把这个重点放在了单位管理者身上是吧？让他们多做一些努力哈。如果如果收音前听众朋友发现了一些这个不文明或者是违法的一些行为哈，像这种不该吸烟的地方吸烟了，也可以拨打12320进行投诉是吧？ 对，是这样的，通过我们的1230热线投诉违法吸烟者。 嗯，好的，非常感谢赵所长，谢谢您，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谢谢，再见， 再见， 再见，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安定医院儿科的主任啊，也是这个硕士生导师主任医师崔永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孤独症的这个话题哈。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看了新闻，在前一段时间，这个彭丽媛去专门看望了孤独症的患儿，那么可能大家对于孤独症呢有了更加一部分的这个认识，但是还有很多人对于孤独症还不太了解。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崔大夫说的这个孤独症和自闭症是一回事吗？ 应该是一回事儿。 嗯， 咱们学名把它叫做孤独症。 嗯， 咱老百姓就称自闭症，这是一种问题。 这是一种问题啊。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病吧，好像很多人都特别的这个，因为我是去一些这个福利机构啊，去跟他们做过一些活动，我看人家小孩从面貌上看，先开始看不出来。 对对对。 然后跟他们聊述之后，觉得他们特别内心特别的，我反正心里边很难受，很堵得慌，想去为他们做一些事情，但是好像很多人对这个病还不太了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病好吗？ 应该说呢，就是自闭症，它的学名叫孤独症，它其实是一种广泛性的大脑发育障碍。 嗯， 就说白了，大脑没发育好。它主要的表现呢，就是不会和人交往，或者是没有交往技巧，或者是语言发育不好， 嗯， 不会说话，或者是语言理解能力差，听不懂我们说话。 嗯， 还有一些经常会伴有一些特殊的那种刻板的行为。比方一些奇怪的行为模式， 嗯， 一些奇怪的言语，或者是其他的特征， 嗯， 这你看起来和我们正常人不一样，很刻板的样子， 嗯， 这些孤独症的孩子呢，其实有一部分他智商是正常的，在这智商正常的孩子里边，他可能会说话，但是还是不会和人交往， 不会，就是 他会和我们这个环境格格不入， 嗯，所以我们把他学名叫孤独症，他一个人很孤独的一个样子。是吧？ 咱们有的时候也把它叫做星星的孩子。 星星的孩子是吧？ 就是离我们好像很近，但其实又很遥远。 嗯， 我们走不进他的内心世界。 是，所以有的时候看着，尤其是小孩挺好的，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么好的孩子怎么会得这个病呢？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事情。那目前这个孤独症哈，这是大面上您刚才说，它会有分型吗？像其他的疾病也一样，不同的类型会有吗？ 嗯，他如果给孤独症分型的话，就分为高功能孤独症和一般的功能较低的孤独症。 嗯， 就从功能上来划分。 这个功能主要是或者在哪些功能上面？ 主要你比方高功能孤独症，主要是取决于他的能力水平。 嗯， 就是在孤独症里面，有1/4的孤独症的孩子，他智商正常。这类孩子他往往有一般的语言能力。 嗯， 能简单的和人交流。嗯，而且呢，也有一定的学习或者是工作的能力，这一部分往往和正常的孩子差别不太大，我们会把它叫做高功能孤独症。 嗯， 另外1/3的孩子，他智商本身偏低，他的语言能力，他的社会交往能力都是比较低下的。 嗯， 这一部分就分为功能比较低的孤独症。 嗯， 所以如果划分的话，可以粗略的分为这两大类。 嗯，那可能还有一些家长就觉得，哎呀，我们家孩子怎么从小没觉得有这方面的问题哈、啊？我们孩子挺好的，然后可能突然之间发现有些迹象了，才想起去医院哈、啊，好像都容易忽视这个病。嗯， 他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假设孩子他智商属于那种 功能比较高的孤独症一类， 嗯， 他说话的时间也不晚， 嗯， 走路的时间也不晚。我们小的时候就认为这孩子可能比较内向， 嗯， 就是不爱交往，嗯，我们很少 腼腆一些， 把它当成一种病， 嗯， 就比较可能就在性格的原因，可能大了就好了，嗯。我们经常会这样说，所以好多时候他可能会拖很长时间，都认识不到孩子有问题。 嗯，那您得跟我们说说，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家长得引起重视和警觉，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家长应该有意识的带着孩子去医院去找大夫问问。 嗯，我先给大家说一个基本的，大家一定要这样来理解，我们和人交往的这种功能或者技能， 嗯， 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天生都有和人交往的愿望和能力。你看，没有哪个父母会教给孩子怎么和孩子别人处关系， 嗯， 怎么和别人去玩， 嗯， 没有父母去教，我们与生俱来就有这个能力。如果你发现您的孩子他或者是不愿意和人交往，或者是想交往不会和人交往， 嗯， 这是我们最先关注的。另外呢，如果他小的时候语言发育比较延迟， 嗯， 到该说话的年龄还不会说话，或者说话不清楚，或者说话的能力差，比方已经两三岁还分不清你我他， 嗯， 或者只会叫爸爸妈妈， 嗯， 甚至分不清爸爸妈妈是谁，或者干脆就很大了还不会说话，还不会发音，这些都提示孩子发育可能出了问题， 嗯， 我们都要及早的看医生去确定。 嗯，这个有这些症状的时候，有这些现象的时候，及时的去医院去看看， 对， 是吧？孤独症的现在的诊断啊， 嗯， 因为不像其他疾病，比如其他疾病啊，说一个咱们生活当中常见的，比如恶性肿瘤， 对， 它有很多的诊断的金标准， 对 啊，做活检啊，做病理就可以了。像这种疾病的诊断困难吗？ 诊断呢，应该不像别的躯体疾病，它有一些生物学的指标， 嗯， 我们做个化验，做个物理检查都能看出来，孤独症的孩子看不出来。我们会通常给他即使做一些像头颅的影像学检查， 嗯， 像 CT 核磁也无法确定是孤独症， 嗯， 就是换句话说，到目前没有哪种技术手段，没有哪种客观的指标能确定孩子是孤独症，所以他的诊断是主观性诊断， 嗯， 主要根据孩子的发育特征、临床症状由医生来判断， 嗯，就是 诊断也不能叫难， 嗯， 至少比较主观。 主观哈，就是大夫的经验可能占据了很大部分， 对对对对， 是吧？嗯，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一旦有一些问题，及时的找专业的大夫去问问哈，就了解一下情况。接下来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想问问您了。很多人都会有各种各样，这孤独症能治吗？ 孤独症呢，应该说是现在不能说不能治， 嗯， 就是咱们目前主要治的方法没有那种特效方法， 嗯， 都是通过教育训练，很多孩子通过教育训练能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 嗯， 甚至接近正常人。 哦，能够经过训练来进行改善，是吧？ 嗯，我们目前训练， 嗯， 康复是我们主要的治疗手段。 嗯，这个可能得需要专业人员来支持吧？ 对，这个是专门的技术。 嗯，因为 说陪孩子说的话就好， 嗯，就是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因为我们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参加这样的活动，心里边很难受。就是我们去一些福利机构啊，陪孤独症的孩子，嗯，我们觉得想做一些事情，除了物质上的一些帮助之外，我们实在想跟孩子交个朋友啊，但是发现这个太难了，不是我们普通人想做就能做到的。 对 对， 对， 嗯，这个就可能得需要专业人士了。 嗯，咱们一般呢有很多孤独症的训练机构， 嗯， 这里边都是专业机构， 嗯， 所以我们训练孤独症也有专门的技术和方法， 嗯， 这个一定要去学习才能获得。 嗯，所以这个如果收听前的各位哈，有一些年轻人有志愿哈，想做这方面的义工也好，志愿者也好，我觉得真得去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光凭热心是不行的，是吧？ 对， 嗯，那比如说这个孤独症，相信家里边的家长会很痛苦， 对， 因为他们生了个小孩之后，发现我们家的孩子是这么的可爱，这么的内向，这么的老实乖巧，结果竟然得了这个病。我不知道在实际的这个诊疗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病例，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样的孩子，应该引起大家重视。他们这样的家庭，家长也是特别的希望能够改变孩子的这个命运，哈。 应该说这种孩子太多了，现在越来越多， 嗯， 很多父母，都为了孩子的诊治，他可以把工作辞掉。 嗯， 我们经常会见到，比方父母双方一个人，专门的照顾孩子吧，不上班，论年的周游于各个医院，周游于各个训练机构给孩子训练，因为这种训练 长，有的长达几十年， 几十年， 它是一种终身性的训练，只要孩子他技能上有缺陷，不像正常人，就值得我们去训练的。 嗯， 所以它是一个很长期的功夫，很多父母呢，而且我们每个训练都需要有家人陪伴，所以父母他必须花时间去做这个工作。 嗯，相信父母肯定是第一位的这种责任人、监护人。 对 啊，陪伴的就需要他们了，是吧？ 因为孩子的成长，父母是最重要的。 嗯，所以一旦孩子得了这样的这个病的话，相信很多父母真是愿意哈，为了孩子抛弃自己的工作，尽管很难以忍受。 对，因为在父母心中，孩子我觉得还是比生命还重要的，第一位的。 嗯，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这种母爱或者说这种父爱让我们感动。但是我们也想知道，目前世界上对于研究孤独症哈，现在的前沿医学能进展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现在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应该说，我们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对孤独症的研究就是集中在病因学的研究上。 嗯，什么原因哈？ 说这怎么得的，这也是我们父母关心的最主要的话题。那么我可以这样给大家说，其实到目前呢，我们没有找到它真正的原因，但是我们发现了很多可能的基因和这个病有关系。 嗯， 就是将来多少年之后，或许就会有基因治疗这种治疗手段。 嗯， 从基因上，从根本上彻底来改变这个孤独症的现状。但是现在我们还在研究和探索当中。 嗯， 目前呢，我们的进展就集中在他的训练和治疗上。 嗯， 怎么能让孩子获得最好的康复，叫他获得最好的愈后，让他越来越接近正常人，这是我们做的另外一部分工作。 嗯， 应该说这几年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嗯， 我们的训练方法越来越完善，我们的训练机构越来越多。 嗯， 我们的训练的课程越来越到位，这些都会更好的帮助孩子。 嗯，咱们安定医院作为国内非常著名的这种专科医院，是不是也在不断的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 嗯，我们也在不断的做努力，因为现在应该说全国范围内，我们训练的多数训练机构训练的孤独症的年龄都是小孩子，都是学龄前的。 嗯， 那么这大了之后，这一部分孩子，特别是那些功能比较高的，或者是阿斯伯格综合症这些智商正常的孩子，是被忽略的群体。 嗯， 所以我们从去年就专门和昌平妇幼建立了一个训练机构，来针对年龄比较大的智商正常的孤独症进行训练。 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阿斯伯格综合症哈，这个收听前可能也有一些朋友这个比较感兴趣，这个病和孤独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它和孤独症是一大类的疾病， 一大类的。 它最大的特征就是从小他的语言和智商都是正常的。 嗯， 所以他从小的时候，我们没人认为他是 有病 疾病。 嗯， 就认为这孩子不会交往，就是内向。 嗯， 就这种个性 不合群儿， 对， 是吧？ 不合群儿，所以就这种性格使然。 嗯， 等大了之后，特别是到初中之后，他的这种行为模式越来越和别人不一样，他在班里会被孤立、被排斥，所以经常会引发抑郁、焦虑情绪。 嗯， 而看医生。 嗯， 这个时候回头才可能被诊断为阿斯伯格综合症。它和孤独症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发育上、语言上都是很正常的， 正常。 孤独症发育往往一开始不正常。 嗯，就是它发现的可能更晚一些。 对，它更容易被忽略。 更容易被忽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些这个星星的孩子，是吧？ 对。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他们的关心真的应该能够从身边做起。当然有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识之士一直在说，包括像您哈，一定得经过训练哈， 对， 这个不能盲目的去献爱心，是吧？ 对对对。 那还有一些朋友也有一些问题哈，就是想问问您，像孤独症这样的这个病，有人说，哎呀，你看爸爸妈妈都很正常，都是健全人，怎么生个小孩结果就出现这个病了？这个病会有什么特异的，就是特定会找到哪些人群吗？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目前有研究吗？ 应该说呢，咱刚才也提到一句，其实这个病本身的病因是不清楚 不清楚的， 就是怎么得的，咱确实还不十分清楚它真正的原因。那么倒有这样的资料，你比方咱刚才提到一个阿斯伯格综合症，阿斯伯格综合症的孩子，在他的父母中，往往有25%的父亲或者母亲，他可能就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的部分症状，就有类似的现象。 嗯， 这样的人父母呢，他孩子可能将来出现阿斯伯格综合症的几率就很大。 嗯， 其实如果一对完全正常的父母， 他生出了孤独症的孩子，在里边有可能的原因是基因发生了突变。 嗯， 这是 基因的问题， 无法去预料的。 嗯， 因为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基因变化。 嗯， 那么到底是哪个基因发生了突变，我们现在也在研究当中。 嗯， 所以总而言之呢，我是想给这些父母说的是，不要自责， 不要自责，就是 原因， 生怕自己怀孕期间、怀孕之前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导致孩子出现这样的情况。 很多父母都会先自责， 嗯， 觉得是自己可能没照顾好孩子，没注意到位。 嗯。所以这个不用自责哈， 不用自责， 要 原因不一定怨你 是，但是这个我觉得从这个关爱当中，我觉得从心理当中走出来确实很难。就是首先父母有自责的情绪哈、在里边，孩子很可怜，这个生活当中，这个家庭的生活状态一下就变了， 一下就变了， 是吧？也这种心理上的干预，心理上的治疗，是不是不光孩子，家长可能也需要？ 这是我们作为儿童精神科医生做的第一个工作。 嗯， 咱首先要给父母叫他有清晰的定位，叫他能学会尽快的接纳这个事实，然后调整到一个良好的状态。因为你只有有一个好的状态，才可能照顾好这个疾病的孩子。 嗯， 你才有更好的精力、更好的热情、更好的爱心或者耐心去帮助这个孩子。 嗯，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对父母的这种心理干预是很重要的。 嗯，这个首先父母得接受这方面的， 对， 可以算是治疗了，是吧？ 会治疗或者培训。 培训啊，而且这个得了这个病之后，好像虽然说这个表现是不合群哈，就不愿意跟人交往，孤独嘛，很多很多家长也承认这个事实。那比如说有些家长会说，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特别茫然无措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弯路和误区，导致孩子可能更加的难受和刺激。生活当中会不会有这些现象？能给我们做一些提醒吗？ 这些弯路特别多。因为咱说实话，有病乱投医。 嗯， 很多父母呢，他会看到网上登的各种各样的治疗孤独症的信息。 嗯， 我给大家说的是，很多数网上的信息都不一定可信。 嗯， 你比方他会给你宣传用中医或者用针灸，用按摩，用神经营养因子，或者注射什么针剂来治疗或者做手术。 嗯， 这些方法都是不科学的，都是不可取的。 嗯。 孤独症是一种先天性的大脑发育障碍，目前没有任何特异的技术手段能改变它。我们唯一有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训练。 嗯， 目前所有的训练方法最核心的就是 ABA 训练法。 什么叫 ABA？ 也叫应用行为分析法。 嗯， 这是我们所有训练的原理。所有训练的另外一个原理都是调节反射的原理。 嗯，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特异的方法，所以大家很多时候会受不了这些诱惑或者宣传，带孩子走了无尽的弯路， 是， 结果花了很多钱，孩子还是那个样。 嗯， 所以这些我觉得是大伙在认识这个疾病的误区。 嗯，就是现如今网络非常发达啊，这个网上的这种假的，就是您还很客气认为说不科学，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就是一些假的这种所谓的医疗的这个骗术啊。 对， 花了很多钱什么效果都没有，这个病的基础就像刚才您所说的，没有一种物理的办法能够把它改变过来。 对， 是吧？ 对， 还得去专业的康复机构康复训练， 等着孩子的大脑自己康复和进步。 嗯，孩子的大脑能慢慢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能可逆吗？能慢慢的稍微好一些吗？ 他不会可逆，只不过他发育是延迟的。他还是在慢慢的向前发展，我们的训练呢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他发展。所以这个他无法叫他往回走。但是只是让他越来越接近正常人的进步者。这就是我们训练的价值。就是可以换句话说，不训练他也会往前走，但是训练会促进他走得更快，让他发育得更好。 更好哈。那今天呢跟崔主任一块来聊天，您看我们国家目前也有很多孤独症的患儿，北京市也是这样，目前可能还有一些机构，比如说民营的慈善机构也在收这样的患儿哈，希望能够给他们更多的关爱。您目前的了解，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哈，有很多有爱心的人士，他们是想做一些工作和贡献。您觉得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让更多的孤独症患儿享受到这种关爱呢？ 我觉得最多的呢，无论是慈善机构也好，这些出发点都是最好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最缺的就是专业的训练师。就是我们有这种资金也好，有这种热情也好，应该更多的去培训这些专业的人才。 因为我们机构再多，没有人才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人才的专业性与否，他的训练水平的高低，才是决定孩子康复的最重要的因素。 嗯， 虽然我们有这个框架，有一部分人从事，如果他专业性差，他的训练效果就差， 嗯， 所以还是不会很好的帮到孩子。所以我们应该更广泛的开展这方面的教育和培训， 嗯， 让我们拥有更多的更各个层次的专业的人才， 嗯， 这样才会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 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您看我们有的时候也去做一些义工哈，然后我们有心但是无力哈，就是尤其对于孤独症的这个患儿来说，这可能需要专业的这种，不是你到那儿给人家表演个节目，然后陪人家吃吃饭，给人家买各种各样的礼物，他的这个孤独就能够缓解的，是吧？这需要是长期的专业的训练， 专业的训练，而且很长期。 这可能需要真的有爱心，或者是有这方面的机构哈，能做这方面的努力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和崔永华大夫一块来聊聊有关孤独症的这个话题。那么还有一些朋友也会说哈，有一些小小的疑惑，比如说，哎呀，我们家孩子是内向啊，还是孤独症啊？人家看着他也不愿意跟孩子一块玩，然后你要说他语言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哈，就是这种困惑，孤独真的有病？和内心的孤独和偶尔的这种啊，这个不太合群，这个鉴别好鉴别吗？ 这个不难鉴别，你可以看看我们生活中的很多成年人也有内向外向之分。 嗯， 再内向的人，在他的整个的成长经历当中，在他的整个的生命过程当中，他不可能不拥有朋友的。我们再内向的人也有几个谈得来的好朋友， 嗯， 也有几个铁哥们儿， 嗯， 我们在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工作，不可能没有一个人和你一点共同语言没有，对不对？内向的人他只不过不像外向的人拥有的朋友这么广泛，他同样能和人正常的交往， 嗯， 我能正常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并领悟别人的情绪，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性格偏内向的人。而孤独症的孤独是他无法理解别人的情感，无法合理的表达自己的情感， 嗯， 无法和别人很好的形成换位思考和互动，所以他很难交到知心的朋友， 嗯， 很难长时间的拥有一个朋友关系，所以这两个是能区分开的。 嗯，那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您也能不能用一些话，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关爱孤独症的儿童？我们应该去做什么样的努力，让这个孤独症的这个孩子早日能够回归社会哈？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们全社会都要逐步的拥有来判断孤独症的一些常识，让我们能早期识别我们身边的孩子，这样呢早期到专业人员那里去确定，去得到一些指导，这样就避免走弯路。我觉得这是我们全社会都应该一起拥有的一种理念或者信念。 好的，今天我们在健康北京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安定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副教授崔永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孤独症的话题，也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哈，多给我们科普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谢谢主持人。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请您坐稳扶好。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可不是，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是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您慢走啊，回见。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 我是西城区意大利社区民警李国平，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